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新的一周，新的开 始。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谢谢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的，还有家族一群当中的忘情水、幸福狐狸、雨香、小文、相信爱的勇气。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蔡依林 Dear Jolin。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在我身边，哦，我的天。 Baby girl, just come and be with you，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吐。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我怕这群海誓山盟做老土，请请请你请你请你跟着我走，一起亲密亲密亲密拥有。 即使外边是阴天，但是听这样的歌曲，感觉心中一片晴朗。一首逆天之作，好心情逆天哦！来自潘玮柏、潘帅和关晓彤的慢动作，慢是漫画的慢，因为关晓彤是一个特别喜欢漫画的孩子，少女心十足。哎，潘玮柏一看，咦，那就写一首慢动作吧。嗨，也是表达爱的陪伴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潘玮柏、关晓彤，慢动作。这里是风雨无阻相伴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再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CDX 周年巨献，广汽讴歌北京客运店联合宋大梨都市豪华 SUV CDX 仅需19.98万，长轴距四轮精准转向 TNXL 仅需22.98万，还可尊享金融及置换政策。Acura。 最后两天，上品家奥运村店周年庆了！7月12日起，300家品牌1-6折基础上再8.5折，吃喝玩乐嗨翻全场！上品家奥运村店，京城奥莱新地标，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下车即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从昨天20点到今天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6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张家坟303.4毫米。本市早上还有阵雨，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受雷雨云团影响，下午和夜间都有雷阵雨天气，雨天路滑，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由于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早上有阵雨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王震南，男，1990年10月出生，联东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团委书记。王震南在国内外累积献血48次，达19210毫升，带动近200名员工无偿献血近30000毫升。他曾推动建立了10多所贫困小学支教基地，组织孩子们到大学参观，用奖学金建立了图书角，还在联东幽谷全国园区策划发起共建希望小学专项行动，支持一留守儿童学校改建扩建。 江建立，女，1972年3月出生，朝阳区太阳宫夏家园社区党委书记。江建立倡导共商共治共享理念，整合辖区企事业单位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推出左邻右舍邻里情企社联动公益项目，相继建立了嘉义、嘉亮、嘉乐、嘉和、嘉丰系列社会组织，分别承担治安、环境治理、文艺活动、议事协商和文化教育等职能，彰显了为民办事的诚心和能力。 朱红，男，1960年4月出生，西城区公安分局天桥派出所民警，体内有5个支架，右手截取3个手指，连手掌也残缺的朱红，以守护一方平安为幸福。面对优厚的提前退休政策不为所动，依然坚守在一线，微笑着回答各种问询，解决各类求助。他曾奋不顾身，用残缺的手掌夺下行凶者利刃。38年来，在他巡控的时间和负责的地段，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朱冰珍， 女，1986年1月出生，北方昆曲剧院演员，曾荣获文华奖，赴多国展示昆曲之美，均获盛誉的朱冰珍，秉承前辈戏比天大的艺德，在排练飞夺泸定桥时上百遍的练习武打，手磨破了，指甲掀了，都忍痛继续。近期他参与创排两部新编昆曲，每日都是三班穿插，直至深夜，期间恰逢他的婚期，婚礼结束他即刻赶回北京投入排练。 穆伟，女，1958年12月出生，丰台区马家铺街道居民。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自2002年开始走进社区、学校、敬老院等场所，义务做国学和心理健康讲座430多次，在向幸福出发微信公益学习群讲授优秀传统文化课80多次，很多青少年由此懂礼貌、知礼节、有教养，感恩父母的良苦用心，老人们常握住他的手不放，连说谢谢，受益。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因办事活动，长安街东向西方向陆续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建国路四惠桥进京方向正在采取分流措施，提示进京车辆可以绕行广渠路、朝阳路、通惠河北路来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给车可以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Clean Bandit Marina and the Diamonds Disconnect。 44名 波波 爱不爱。 43名 MIC 男团相信未来。 42名 杨宗纬生命被你照亮。 生命全都被你照亮。 41名 Olivia Ong So Nice。 Someone to hold me t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feeling anxious, ain't been feeling right. I've been staying up, yeah, staying up all night. I've been calling exes, trying to disconnect. I can't cut the wires.Yeah, I need to take a breath. Need to look after my head. 来自清洁盗贼 Clean Bandit 联手马钻的这首 Disco Night。英国电音乐队 Clean Bandit 他们的歌曲呢，大多是融合了古典和深沉的好事元素的电音。刚刚你听到这样，本来是这个电音舞曲，但听起来怎么与众不同呢？这种女生的吟唱给大家带来一种古典而深沉的感觉，听起来有着完美的平衡啊。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电音哈，来自井柏然和付辛博双博波波组合的《爱就爱》，他们是两个质朴简单的大男孩哈，在唱腔上做出突破性的转变，音乐道路上勇敢地尝试多种不同音域的歌曲。雨天用这样的音乐相伴在你的耳边，什么样的感受？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44位，波波组合爱就爱。 什么是爱？遇见爱，把心跳更快。什么是爱？让我一碰到你就在。什么是爱？爱上爱，被宠成依赖，来不及关怀，恨不得去狠狠爱。爱就爱，给出一个青睐，用个眼神理睬，这就是爱。爱上你像个小孩，爱就爱，换取彼此愉快，全世界都恋爱，这就是爱。爱就爱，爱就趁现在。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爱你就让幸福别都由老天来安排。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原来是爱，我原来住在爱就爱。Need somebody。 Michael Jackson 要登场了吗？感觉有 MJ 的感觉哦。 什么是爱？遇见爱，把心跳变快。什么是爱？让我一碰到你就在。什么是爱？爱上爱，被宠幸依赖，来不及关怀，恨不得去狠狠爱。爱就爱，给出一个青睐，用个眼神理睬，这就是爱。想你像个小孩，爱就爱，换取彼此愉快，全世界都恋爱，这就是爱。爱就爱，爱就趁现在。Need somebody, I love somebody, oh, oh, oh. Need somebody, I love somebody, oh, yeah, yeah. Need somebody, I love somebody. 组合爱就爱，继续这样的感觉，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李方唱罢我登场啊 ！MIC 男团又来代言这首《相信未来》，这首歌曲饱含了积极向上的能量，不仅青春洋溢，而且充满着希望和力量。MIC 男团《相信未来》。 这首曲子很完美，没毛病。安排新男团相信未来，传达了偷腥九月天舞台剧的主旨，让人感觉到备受鼓舞哈。第43名，继续攀升，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杨宗纬的《生命被你照亮》，这是电影《闪光少女》的微光旗舰概念曲，啊，这啥意思啊？好了，生命被你照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仍希望把你命运擦亮，那萤火微弱但毫不隐藏，我们凭什么还不算人生巨浪中的小木船，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倔强，这一扇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生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 别管机会 衣衫，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生只要一次闪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谢谢你爱的好理所当然，哪怕世界未必会更漂亮，燃烧自己给你温暖。 来自杨宗纬，生命被你照亮，是电影《闪光少女》的概念曲。该片讲述了少女陈静和男闺蜜小伙伴组成 2.5 次元乐队大战西洋乐的青春励志故事，所以这也是一首励志歌曲了。生命被你照亮，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继续这样的感觉，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就知道我们要听 Jazz。 Oliva， 新加坡的女歌手。 Someone to hold me t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love me r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understand each little dream in me. Someone to take my hand, to be a team with me. So nice, life would be so niceIf one day I find someone who would take my hand and sum up life with me, someone to cling to me, stay with me right or wrong, someone to sing to me some little summer song, someone to take my heart and give his heart to me, someone who's ready to give love a start with me. Oh yes, that would be so nice.Should it be you and me? I could see it could be nice. 睡到自然醒，听着这样的音乐，手捧今天的第一杯咖啡，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来自 Oliva 的这首 So Nice 送给你啊。 Oliva 除了亮眼的外表，还有惊艳的声音，独特细致的演唱让人放不下。好了，让你放不下的还有汽车音乐会吧，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曾经有一台白送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068866问问。 空调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年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如果非要给这种装修定个价，你希望是 99元一平米全包圆？ 起步面积详询4006068866， 装修当然全包圆。

是因为你是 Justin Bieber 贾老板吗？所以出来这个出手不凡哈。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但是在确保没有开车的情况之下再和我进行互动，一定要注意雨天行车安全，现在路面湿滑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了。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哇，好棒的一首作品。而这首歌曲呢，也被王菲还有 Tank 等等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感觉还是许美静原来的这个版本更加有味道哈。这个叫许美静的女子，曾经是如此的牵动着音乐人的心。正是如此呢，许美静的声音在哼起的旋律当中，歌动心弦，心若旷古。于是醉的只是自己，哪怕是旁若无人的痴狂，也随了自己爱怎么就怎么的境遇。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刚刚这首《城里的月光》是不是让大家浮想联翩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这样的感觉吧，来听听张信哲的《天空之城》哦。这是张信哲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总决赛歌王之战当中竞演的曲目。张信哲的嗓音真的是太特别了，演唱这样一首歌曲真的是相得益彰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段乐曲《天空之城》，特别是后面童声的伴唱，哎呀，太赞了！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这首歌曲的美妙之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张信哲的《天空之城》。 位居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哎呀，听张信哲这首《天空之城》真的是太震撼了，你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啊头皮发麻？我们一般听到特别棒的音乐都会头皮发麻。好了，调换一下顺序，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那今天呢，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是来自提亚斯多的这首《Red Lights》。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在荷兰的提亚斯多，而艺名哈，因为19岁的时候被邀请到各大场所打碟而出名，现在是著名的荷兰的 DJ 兼音乐制作人。曾经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入围了第50届 Grammy 最佳舞曲电子专辑大奖。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25分钟哦。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只有手机和电脑。马来西亚创作组合 FS Louis and Sam 推出最新单曲1234567，欢快旋律释放简单快乐。 起床后吃早餐，我的心 stay 在社交网站，生活真的很烦， Baby 你一路陪我作战，吃鸡接着上传，发现皮卡丘在偷看，耶、yeah, 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语音尽量简短。 他留还是情

从昨天20点到今天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6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张家坟303.4毫米。本市早上还有阵雨，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受雷雨云团影响，下午和夜间都有雷阵雨天气。雨天路滑，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由于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早上有阵雨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英国冰上芭蕾舞团推出的《冰上天鹅湖》将于8月15号到19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26位世界花滑冠军汇聚一堂，共同演绎柴科夫斯基的经典之作。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创办于2004年，是唯一一个荣获剧院类大奖的冰上芭蕾舞团。这部剧讲述了王子齐格弗里德和少女奥德塔之间的真挚爱情，把花滑的速度与激情送给剧院的观众。接下来再来关注两位歌手的情况。上周萧敬腾因为胸闷昏倒，身体状况让人担忧。经过了近一周的休养，7月15号萧敬腾出席粉丝见面会，表示身体非常好，已经到医院做了24小时的心电图、核磁共振等各种各样的精密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医生只是说血压过低，仍然查不出病因。他提到从国中开始就常发生莫名的眩晕状况，平时搭车时上下车他都会眼前一黑，多半是几秒的时间，过去曾被诊断是恐慌症，而上周他昏迷不醒的时间约5分钟，是第一次这么严重，目前持续观察中，他也希望外界不要担心。而另一位歌手阿娇钟欣桐近日现身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为好友加油，昨天他也发表了长文，表达了自己和张韶涵的深厚友情，并表示自己会一直为他加油，还附上了自己同张韶涵的合影，发了演唱会西安站的宣传海报，预祝张韶涵演唱会下一站西安站演出成功。两大女神同框，友情让人羡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到周一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哈。如果你想租车哈，或者是你有车想租出去，或者你有什么需求想租回来，都可以来找一下奥凸租车。好了，在我们这个时段了解一下一个很好的共享车的私家车共享车的平台奥凸租车哈。那么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奥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嗨，冰冰姐好，大家好。 今天阳光去哪儿了？ 啊，今天阳光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只有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和冰冰姐在这里。 好，没关系，其实我们听友已经说了，就喜欢听刘倩的声音。 哇，谢谢。 阳光不来的，哎，不然姐那个阳光听见了，别到时候在那打喷嚏哈。 有阳光的心理阴影面积。 啊，对呀，本来今天就没有阳光。 是我们就期待阳光来，结果阳光看着今天的天气他也没来。 对对对，是的，下次让他一定给补上哈，把大家的阳光给带过来。 必须的，看他心里的已经大片的阴影了。好了，在请刘倩呢介绍奥图租车之前呢，还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大家敞开怀抱哈。如果你关于租车方面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来问一下刘倩，特别是我们的宝牌计划，如果你感兴趣都可以问一下哈，我们这个声音这么好听的刘倩哈。好，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为大家准备的奖品也是奥图租车的100元租车代金券。好，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心里话已经来了 New Me， 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话发了这么多花的照片哈，咱们光发照片，有什么需求随时向刘倩提问哈。想参加宝牌计划的，有车想出租的，或者您出去玩想租车的，哎，暑期来到了，是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奥图租车现在租车的这个人很多啊？ 是的，是的， 到算是旺季， 是我们的一个高峰期。 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凹凸租车。 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过这个凹凸租车这个凹凸的名字的由来哈。跟大家在这里也分享一下，就是凹呢其实是缺少了一块东西，但是凸呢那个字是多了一块东西，凹和凸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整体，那么体现了其实就是一种共享的概念。对，这是凹凸名字的由来。那么凹凸租车呢是中国最大的私家车共享平台，那么我们为有租车需求的租客和有为这个闲置车辆的车主搭建了这样一个信息平台，那么让我们的车主通过分享车辆能够获得每月3000元以上的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让我们的租客能够以低于市场价30%到50%的价格租到您想要的各种车型。那其实我们也是在中间为大家去衔接这个对接供需双方的这个匹配这个需求。 以后就是一个共享时代了哈。 是的， 对，而且我们这种共享的方式以前也说过了，它呢可以节约能源。 是的， 然后为了环保也做出了贡献。 对，因为上次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组数据哈，就是来自于美国共享经济协会，每共享一辆汽车可以减少13辆车的购买，那么减少75克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所以其实您共享您身边的爱车不仅仅是一个您个人的行为，其实也是为社会的环保，为我们的交通拥堵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多好啊，还可以缓解交通拥堵，然后还可以这个节能环保，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是的，我可以每天开不一样的车啊，周一到周五天天开不一样的车，过不一样的人生。 对，以前还觉得我们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就是刘倩的经典语录之一哈，不用身家过亿也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节约这个相当于干掉一个火力发电厂哈。 是的， 好，刘倩今天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经典的语录的，我们期待着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未来呢就是一个共享时代了，那么大家可以共享很多哈，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共享汽车呀，就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凹凸租车就是为这个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我家正好有车哈，我想租出去闲置的车，那我就是凸，那你正好呢想租车，你缺一个代步工具，想临时租一辆车，那你就是凹，咱俩加一块就是凹凸，正好是一个 是 整个一个合体哈，很好。好了，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待会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宝牌计划哈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更加贴心了我觉得。 是的，其实宝牌计划是针对于目前我们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对可能对这个车辆的号牌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那么像冰冰姐这样哈，比方说我手里有一张号牌，但是可能我并没有一个购车的这个需求，没有用车的需求，但这个号牌我不想浪费掉这个资源，那怎么办呢？其实凹凸就专门为这种情况我们推出了一个宝牌计划。那么这个宝牌计划目前是我们为大家去集中购买一款朗逸，大众的朗逸，那么这款车的购置价加上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加上整个上牌的费用算在一起的前期的投入一共是111420。然后在您把这辆车所有的上牌手续办完了之后呢，来跟凹凸签一个3年的托管协议，那么在3年期间凹凸将会以每个月3250的租金给到车主，那么3年下来这个租金的收益一共是117000元整，那么117000相对于之前的投入111420，那么已经是有部分结余了。那么在3年之后，这辆二手车凹凸还会以55000的价格去买断它。相当于3年之后，这个牌子您不但保住了，而且还会有超过60000块钱的收益在里边。对，然后而且这3年期间所有的这个车辆的保险啊，然后出租期间的一些事故啊，然后维修啊，都是由凹凸这边来承担的。 省钱省心，

Fall in Love 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一千零一个愿望》。如果说我一千个愿望都是挣钱挣钱发财发的，第一千零一个愿望，第零一个就是我参加这保牌计划哈、啊，这确实是挺实用的，适合我，我觉得。那我们来说说，除了保牌计划，我们还有一金融计划，也是和保牌计划是同时衍生出来的。 对，因为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个听众朋友提到过哈，说如果我前期我们投入成本一共是11.1420万，他说如果说我一次性拿不出来这么多钱，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贷款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这个保牌计划，我们是能够为大家提供这样金融贷款的方式的。那么如果说您前期拿不出这么多钱，其实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来联系，那么我们会为大家提供这个适合您的这种金融贷款的方式，让您以比较这个少的这个成本的投入，或者说以比较低的这个负担哈、啊，然后去参加我们的保牌计划。 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这种什么以房养房啊，其实也可以以车养车哈。 是， 就是说我参加这保牌计划，我前期投入呢少一点，参加一个金融的计划，贷款，然后呢每个月呢可能租金和这个贷款他们就能相抵了哈。也许还能给你剩2.5块哈，给到你账上。然后但是三年之后别忘了你这个净收益是60000呢、啊。你即使是这个参加金融计划，这个即使有利息的话，你这60000也足够把它抵掉了。 是的，因为现在很多厂家会对这个金融贷款有贴息的政策。对，所以他可能会，比方说我之前了解到，我们可能最低的有厂家贴息之后，我们的贷款可能只有2个点。那么日常大家我们买理财产品可能还是4个点5个点。对，所以他可能比你买理财的那个点还要低。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参加这个保牌计划呢？就是说现在你拥有一辆车，因为车到我们手里之后马上就要贬值了，这是肯定的。 是的。 而且现在呢，如果你买得起车，你还不一定能养得起车。养那个车，刚才我还跟刘倩说呢，我说怎么感觉每月这停车费这票就一摞一摞的，粗算了一下，停车费大概就得有2000块钱。真的，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地面停车它是第一小时10块，第二小时15，然后再往后就逐渐，哎呀，简直是就停不起哈。我们家内地户还算便宜点，1小时8块，然后每天都是100多块钱的停车。我就感觉车只要一放在那儿，刷刷刷就开始烧钱，一开起来更不用说了，烧油它肯定也在烧钱。我就现在看着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又摆那儿放这儿吧，也不是开着吧，也真是开不了。然后怎么办呢？参加一个这个理财的一个产品，就是类似像这种保牌计划，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收益很高的一个金融的一个理财产品。然后这个3年之后可以收益60000，对吧？真的很不错哈。这是建议家中真的想保住牌子很多啊，但是我不想一个牌子真的买一辆车就搁在那儿风吹日晒的还烧我的钱。您可以用这个去试一下哈。其他的朋友我们再来满足一下哈，比如说我没有多余的牌子，我是一个牌子都没有，但是我想开车， 来奥拓啊，找一辆您想开的车体验一下。 对，咱们车型大概都有什么？你能不能有适合像我们工薪阶层的？ 当然了，我们平台上的车型价格从10万到500万是全覆盖的。那么其实 B 级以上的车就是20多万的车是我们的主力车型。 就比如说暑期哈，刚才我们说了暑期到这个租车的高峰，那咱们暑期一般租什么类型的车会比较多？ 暑期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大家都是自驾出去玩哈，可能周边开几天，那么 SUV 啊，或者是一些七座车呀，然后会租的比较好。 正好满足家庭出游。 对对对，出游的这个需求。 就像上次我们官微这边呢，就有一位朋友，他就是说暑期想租这个 GL8，然后听到这个节目之后马上就下单了。好了，怎么下单？ 其实大家可以最方便的方式是下载一个奥拓的 APP 哈，就是叫奥拓租车，那么上面可以有超过万款的车型供你来选择。 好的，大家呢可以用您方便的方式，您认为方便的方式来接触一下奥拓租车。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您先试一下哈，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未来的一个趋势哈，就是共享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关注微信奥拓租车，还有呢就是可以下载一个 app， 在首页今日推荐当中了解详情。另外还有一个客服电话， 对，10100202。 好，我们再期待大家的信息哈。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谭雅蔡健雅的这首 It's You Chain Love。大家听这样的旋律一定会非常熟悉。 先我们来了解凹凸租车，也是了解未来的一种生活共享方式哈。那关于出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您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共享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这种节能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拥有一辆这个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的座驾的方式、啊、对，还有呢有很贴心的服务，刚才关上话筒跟刘倩聊哈，还知道了凹凸租车可以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啊，就比如说这个金牌管家哈，金牌管家是怎么讲？ 其实凹凸我们跟别的租车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线下运营团队。那么我们叫车管家。那么车管家是做什么的呢？他是会帮租客去上门去送车，然后帮我们的车主去打理一些，比方说您需要保养啊、代保养啊、代维修啊，我们都可以去帮忙打理。那么刚才跟冰冰姐介绍到，就是我们除了车管家的服务之外，有一个更加就是更加私人化定制化的一个服务，叫做金管家。那么金管家服务，比方说当您需要从一个地方去机场，然后需要一个商务的接送，但是我不需要自己开车，那我们可以提供人家车的这种方式。 哦、我租一辆车，然后还得帮我送到机场。 对，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您再开着我租的这台车来接我。 是的，其实呢，我们有很多金管家的用户，可能有一些需求，比方说放学的时候，您帮我去接下孩子呗。 哦、 然后您接我的时候帮我带杯咖啡呗。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满足的。 哦，真的吗？ 对。 金牌管家今天帮我把孩子接来，然后顺便再帮我买个西瓜哈，然后再买两盒酸奶哈，这行吗？ 是的，可以啊， 都可以啊，那真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慢慢的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哈，不要自己苦哈哈的、这样去挣钱，然后去买一个座驾，然后苦哈哈的自己去接孩子了哈，有人帮你接，不是可以每天帮我接吗？好的，另外呢，就是提一些大家就是切实关心的问题哈，就说作为我一个租户来讲，我呢是特别怕这个人家用我的车哈、把我的车都给我开坏了，那特别是就怕这个要肇事或者是有什么违章啊，然后这个怎么办？ 从车主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确实有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负担哈。比方说我的车如果在马路上啊开着开着出事故了，会不会就是涉及到我第二年的这个车险，会拒保，会被拒保，或者说这个费率上涨。但其实大家完全不必要有这个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凹凸自上线以来就和中国太平洋保险有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啊，就是太保为凹凸独家定制了一款255万元保额度的一个全方位的驾驶人责任险。那么这个险种是凹凸平台来强制租客购买的，然后租客按天数来购买，就比方说您在凹凸要租三天，那么这个车险您就要需要买三天，按天来购买。那么这车险是完全独立于车主的原商业车险的。在车主这个出租期间，如果说一旦租客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那么是由租客购买的这个险种来进行赔付的，那么跟车主的原商业车险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建议您还是要一定要买这个保险，对于车主来讲呢也是一种保护， 是的， 不会影响到我这个车，比如说我拿回来之后我其他的商业险不会影响。 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有的保险我就发现哈，研究了一下，如果你要出险之后，出险一次或两次之后，你这个来年的这个保险会涨很多。 对是的， 对，然后对车主是一个保护，那么对于租车人而言呢也是一种保护。比如说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人，我不敢租车，人家那车那么好，我开了怕给人家蹭了，我赔不起。 其实因为租客朋友在租车的时候已经买了这个险种哈，所以大家也完全不必担心，如果一旦真的不幸发生了一些比如刮蹭啊或者任何的事故，那么也是由这个险种来进行赔付的。而且凹凸有全程式的这个一站式理赔服务的这个理赔服务，就是我们的车管家会帮你去做后边的事情啊，包括定损啊、维修啊，对，所以不用这个大家太过担心。 哦，太好了！如果我这个车租出去了，给凹凸租车你们来帮我托管了，正好这个车又开始到了这个保养的时候了，你们也帮我做了。 可以啊，我们有代保养的服务。 哦，太好了，就是您真的是个省心了，在家就是可以做甩手掌柜了哈。 因为其实之前阳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可以把车代管给凹凸平台。那么在代管期间，这个车的这个保养啊，然后包括停车啊，然后洗车呀，都是由凹凸平台来承担的。 太好了，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凹凸租车私家车共享平台会带给你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好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节目当中阳光可以照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了，要感谢刘倩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我们再见。 好，再见，谢谢冰冰姐，谢谢大家，拜拜。 好，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凹凸租车如果您想接触一下呢，有几种方式哈，一种呢就是下载一个 APP， 还有就是关注凹凸租车微信关注一下凹凸共享租车，还有就是拨打客服电话10100202 10100202。好了，欢迎您收听北京有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腾冰，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再见。